第150章拦路石。感谢万能的154给这栋破楼开了水电，两个烽火中穿行而过的人才能好好洗个热水澡，油或湿漉漉的头发被自己瘦长的手指把梳向后，浸过水的眉眼清晰干净，眼睫越黑眼珠颜色就越浅，像蒙了一层无机玻璃。 当初是154挑的你，还是你挑的他？ 油火炸掉眼睫上沾的水珠，转头问秦九。 我挑的他，不过他的意向也很明确。很巧了， 秦九抱着胳膊斜靠着玻璃门，肩臂腰腹的肌肉线条利落精悍。 九二呢？ 也是我挑的。 秦九屈着两根手指指了指眼睛， 资料库里第一个挑中的，因为看着还算顺眼。 秦九想了想又补了一句， 你走了以后就没有备用监考官的说法了，都是系统挑好了统一进资料库。 其实在他们造反之前的那段时间里，系统已经在考虑吸纳新的监考官了，提了一部分人作为备用，名义上还是考生，接触的却是监考官的事务。021就在里面，油火就是那个时候跟他有的接触。后来因为造反，系统不放心，把这群备用人员打回原形，通通筛查了一遍，才把合格的人又提上来，直接转为监考。021能顺利通过筛查，也费了不少演技。 自己人都挑中当了亲信，眼光还行。 幽火淡淡地评价道。秦九哼笑一声，领了这份夸奖。 99%的情况下都还算准。 99%。 幽火眼也不抬地说。 所以那1%都在我这儿了。 秦九瞬间收起笑，含糊道。 哦，也不全是。 你跟别人作对过？ 没有。 那不就行了。 油货拎着毛巾看着他，偏了一下头。 让开，我先出去。 秦九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说。 不行，你先说一下怎么就行了。 这里的浴室很狭窄，这位高个先生仗着地形优势，靠着门就把前任上司兼死对头堵在了里面，进退不得。 我洗完了，让我出去。 幽火后仰了一下脸，皱着眉说。这句话并没有任何作用，秦九低笑了一声，逗他。 我还没呢，一个人洗澡有点无聊，这位先生介不介意多等一会儿？ 介意。 你再想想。 总而言之，154来敲门的时候，他们基本保持了衣冠楚楚的状态。 怎么了？ 秦九问154。 没事儿，不用担心了，我只是刚刚估算探测了一下，双子楼那边的监考官和考生应该快要出来了，再有2个小时左右吧，所以我先来打个预防针。 什么预防针？ 关于出使监考官的预防针。之前他们那么配合我，一是因为时间紧急，他们清楚那个情况下不适合纠结疑惑，二是因为有你俩坐镇的，主要是你。 154对油货说。 毕竟都是老部下了，他们愿意付出信任，这份信任是对你的，不是对我的，所以回头等他们来了，恐怕还得再解释一下。 放心，那一帮都是聪明人，应该已经想明白大半了。 我知道，但多多少少会有疑问吗？ 油货点了点头。 等人来了我去说。 922呢？怎么样了？ 他当初记忆被清除是在出了意外的情况下。 154指了指脑袋说。 所以恢复过程比一般人稍微难受一点。 之前说头晕，我沙发上给睡着了，睡醒了估计就会来找你了。 这时一阵夜风涌灌进来，吹得叶五四脸疼。叶五四捂着脸纳闷地说， 老大，你们大晚上把窗子都敞着干什么呀？ 油货一脸高冷，捻着耳钉坐进沙发里， 有点热，想透一下风。 热？叶五四默默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当地气温，又默默塞回去。 还有个事儿， 说， 既然你们都想起来了，我觉得有必要问一下。那次你们造反，我在休息处，不知道具体情况，所以你们最后为什么会失败？最好这一次能避免就避免，是吧，老大？ 秦鸠蹙了一下眉，当然这并不是针对一五四的，只是想起废墟上发生的事情，他依然有点不平静，因为那些事情都发生在油货身上。反倒是当事人平静很多，油货拍了拍秦鸠的肩，对一五四说， 因为我的眼睛。 眼睛？ 一五四对油货和楚月的情况再清楚不过了。 但是眼睛里的东西当时应该是废除的吧？我记得我被剥离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废除了，这个操作一般来说是不可逆吧？反正按照规则，系统本体不能自动将它恢复使用的。 对， 这是我们始终觉得奇怪的一点。我楚月在那之前特地确认过了，确实是废弃停用的状态了，但是他在中途开了。 叶五四脸色有些沉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应该有权限更高的人在当时进行了操作，但有什么人比主监考权限更高呢？ 考生和监考官里肯定没有。 秦鸠和油货对视一眼，瞬间抓住了他这句话的重点。你是说非监考官？油货不知想起了什么，忽然抬头问一五四， 当初那批研究员还有人留在监考区吗？不在考场，不当 NPC 那种。 一五四沉吟片刻， 其实有一个。 谁？ 最初的设计者，也就是研究团队原本的领队。 一五四的说法和之前无力的猜测不谋而合，不管是照片上被烟头烫过的人，还是所谓的拦路虎，都指向了项目的领队。一五四想了想又开口道， 但是有个问题啊，我是被剥离出来的一部分，我这部分最初不带那些核心资料，后来我偶尔能跟本体链接一下，也试着复制过一些核心资料，但里面不包括设计人员这部分。那你是怎么知道他留在系统内的？因为以前系统出问题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有人在检修，不是系统的自我检修啊，是有人在帮忙。 一五四回想了片刻又说， 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了，系统刚开始正式运行那阵子，我怀疑啊，他留在系统内啊，就是为了时不时做一点修正和调整。后来我就再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了，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死了，或者变成了 NPC 了，又或者是被系统干扰了，以至于连自己是谁都给忘记了，只在关键时刻被激活，为系统做点什么。 幽惑沉思片刻，一五四虽然没有那位主创的资料，但他说的这些东西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，至少可以肯定这个人应该在监考区内，他或许有着什么别的身份，在关键时刻又可以接触到系统的核心，那会是谁呢？